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94集，如果可能的话，马秀英完全愿意跪下来向朱元璋求情。可是他深深的知道，朱元璋决定的事情，任何人求情都是没用。马秀英绝望了，就在他绝望的时候，又听到朱元璋说：“ 他们确实都是功勋卓著、名声显赫的人，朕要杀他们也得有足够的理由。当然，如果他们不首先谋反，我很难找到杀他们的理由。” 马秀英听着皇上的话，知道一切都完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话朱元璋曾经给他说过，如今可能已经忘记了，但是马秀英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这么些年来，他不断地看着朱元璋就是这么杀人的。很明显，如今他的皇上对杀人的事情已经考虑了许久，也考虑了许多。为了朱家的天下，他一定可以找出十分充足的理由来杀人。看来人是一定要杀的，而且还会要杀很多，或许要杀尽。马秀英不想再想下去了，他也没有勇气再想下去。在当时，不仅诛杀功臣让马秀英受不了，就是对朱元璋重刑贪官，马秀英也有很多看法。这个人犯了法，杀死就成了，为什么还要让他受那么多苦呢？这是马秀英与朱元璋的一个大分歧，而这分歧他们很早就有了。又是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夜已经深了，朱元璋来找马秀英，马秀英同样没睡，正凭窗眺望皎洁的月亮。他来了，踏着祥和的银辉，脸上有些怒色。马秀英匆忙迎上去，让人端碗参汤来。朱元璋止住了：“ 不用了，我来只想与你说说话。那个通州府真不是个东西，我让人将他枭首，剥皮示众。 他所犯何罪啊？ 贪赃60两白银，今后我要明文规定，凡赃款达60两白银以上，就要将犯者枭首剥皮示众。” 为什么要枭首剥皮？杀了不就行了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朕处乱世，不得不用重典啊，杀一儆百。不枭首剥皮， 怎么会让这些贪赃枉法的人害怕？朕还要下旨，在县尉附近都设一土地庙，作为剥皮行刑场所，就叫它皮场庙。朕要令人将剥下的案犯人皮，其中填满稻草，悬挂在官府公堂座旁，让那些地方官每天都看着，以示警戒。 这不是让他们办公时也心惊胆颤吗？ 我就是要让这些官吏在办公的时候无不触目惊心。为了使这些官吏害怕，朕最近还看了历朝历代的刑法，朕还想出了很多妙法。除了凌迟处死以外，朕还想到了洗刷之刑，一个就是将犯人裸置在铁床上，然后下面烧火，另一个是将犯人裸置在铁床上，用铁皮扫去他的皮肉。哎，行了，就说这么多。这一夜，马秀英一直默默地听着，不再言语。他并不是害怕，只是无话可说。朱元璋说话算话，没过多久，他就将这天晚上与马秀英所说的都一一付诸于实行，而且做的有过之而不及。朱元璋的这些凌迟处死之外的洗刷、抽肠、剥皮以及挑筋、剁指、断手等等酷刑，一时间使得大明王朝的朝廷衙役如人间地狱一般。特别是天天到朝廷上的大臣们，久而久之对于朱元璋的一些细节也研究得很透了。每天上朝之后，只要看一看朱元璋的穿戴，就知道他心情好不好。朱元璋上朝的时候，如果把玉带系得高高的，这一天他杀人就会少；如果他腰间的玉带被按得很低，那么这一天他就一定会杀许多人。于是这一天来朝的大臣们就会面如土色，惴惴不安。对这样的状况，朱元璋生在其中，似乎浑然不知，久而久之竟然还习惯了。只可怜作为旁观者的马秀英实在受不了了，他不知道朱元璋打下天下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马秀英已经深深感到，对于皇上滥杀功臣，对于她的丈夫不断的造孽，她没有一点力量来阻止他，于是他只有让自己远远地离去，去到那可以看不到血腥场面的地方。马秀英有了这样愿望以后，立刻就病倒了。马秀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对于皇上滥杀功臣，对于他的丈夫不断地造孽，他没有一点力量来阻止他。于是他只有让自己远远地离去，去到那可以看不见血腥场面的地方。马秀英有了这样的愿望以后，立刻就病倒了。他不愿意服药，更不要任何医生来替他看病。他一心一意地想离开，离开这血腥的朝廷，离开差不多每天都在造孽的朱元璋。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朱元璋当然是理直气壮的。他本想啊，以自己认为的充分理由来说服与他渐渐远去的皇后。他真心的希望这个唯一与他共患难一生的妻子能够就医服药养好身子。然而他根本无法了解马秀英决定一死的念头 是这么的坚定。朱元璋离去以后，马秀英不但不就医服药，而且悄悄地拒绝饮食，病情迅速恶化。等到第二天朱元璋再来的时候，这位贤惠善良的皇后已经离开了人世间。这一年她刚满51岁。朱元璋万分的伤心，在马秀英的卧榻前，他哭得悲悲切切，久久的不肯离去。哎呀，这人生啊，真是短暂呐。朱元璋明明白白的记起了他与皇后马秀英以往的经历。马秀英是安徽北部的宿州人，公元1332年8月初8出生，在家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到马秀英12岁的时候，父亲因为支持郭子兴，被元朝的人杀死了。郭子兴收养了他，到21岁时就嫁给了朱元璋。与朱元璋度过了15年艰难困苦，然后走向皇权的生涯。朱元璋称帝以后，被册立为皇后。马秀英本来是一位极具智慧、博览群书、很具有反抗精神的女子。她出生于乱世，胆识过人，在艰难险境中从来不畏惧，总是舍身忘己地帮助朱元璋成就帝业，数次救过朱元璋。马秀英做了皇后，虽然富贵之极，仍然不骄傲，不辞辛劳地忙活于后宫，为朱元璋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序。家有贤妻，有国之良相。朱元璋不止一次地向人称他，只可惜他对朱元璋的滥杀功臣反感之极啊，最终忧郁致死。在朱元璋悲痛的时候，大臣们许多因为曾经得到皇后的恩惠，受到皇后的庇护，也在为失去这样一个善良的人而感到难过和痛心。朱元璋发誓以后啊，再也不立皇后了。马秀英为孝慈高皇后，将她葬在中山的东面。后来朱元璋死了以后，与马秀英合葬在这里，称为明孝陵，这是后话。作为贫苦出生的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想方设法用了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惩办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准，空前未有。曾经一时呢，也是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他统治的一段时间里，贪官污吏受到强烈震慑，也曾有所收敛。可是在皇权的制度下，做官只是从上面来的任命，这本身就是贪官污吏的温床。皇上再下决心，又如何能将贪官污吏消灭干净呢？这是皇权的宿命，也是皇帝的无奈。朱元璋从建立大明王朝以后，他一直都在大搞杀尽贪官的行动。而让人遗憾的是，一直到朱元璋寿终正寝，贪官污吏们还是比较猖獗，以至于朱元璋临终的时候不得不哀叹地说：天哪，这是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一波，晚上又生出一波。当然这是后话。 君与国，成为忠臣的全部。或许他心里有过不满，有过不平，有过懊恼，却从来也没有取代而知的心。可惜为君者不可能这一般想，因为人总爱将心比心，于是徐达就成了功高震主必须除掉的人。1378年的秋天，一个狂风怒吼的日子，风吹动着乌云，掀翻起滔滔的巨浪，数十只大船从东影乘浪飘来。不一会儿，一个个挎着弯刀的倭寇从船上走下来，像狼群一样扑向沿海的村庄。在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里，健壮的男子倒在血泊里，老人和小孩被一个个杀死，只留下一些年轻的女人，连同他们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这些挎了弯刀的倭寇掠上船去。像这样的烧杀抢夺在这一年里频频发生，沿海的村民苦不堪言。消息传到南京，满朝的将军却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去抗击倭寇的领军元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生长。秋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见月亮。 我要为你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环，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 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 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 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看着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 都怪这吉他 你弹得太凄凉。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看着天。 心凉，